君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一起我告诉你我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现在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

是写进昨天，用未来时间，它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。 我们来听刘德华演唱的《最爱上海滩》，这是电影《新上海滩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难忘难忘浩瀚，一浪一浪的期盼，决胜造反，只会出现在上海滩，一身是胆，一起轰轰烈别问是爱还是愁，不再滔滔一转弯，翻千帆，怪千万，你和我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《一定要幸福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允。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庾澄庆演唱的《想哭就到我怀里哭》和蔡琴的老歌《船》。 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，还是就让你失望低头？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，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， 小小的船，漂泊 南西北漂泊过，西北东南，身材了多少重

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《那时的天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田震的老歌《靠近我》，这首歌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望和不被人理解的孤独。 想要逃避，好

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，让我们在一首首经典老歌中去用心感受昨日的美好。这时段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有罗文演唱的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徐小凤的《城市足印》，龙飞和张东林演唱的《春暖花又开》，筷子兄弟的《小苹果》，费翔的《呢喃》和苏芮《请跟我来》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罗文的老歌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，相信这经典的旋律已深深镌刻在很多朋友的心中。 醒来、黑咖啡一杯，当凉快，这一天就打开。房子有点窄，沙发也我爱，睡摆洗好的衣晾在阳台，我准备要出外。天冷出来，全世界突然静下来，一个人坐下来，期待幸福跳出来。 去呼情，五月花，歌如春潮，曲似花海。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余云主持，千千阙歌，唱尽春日，好梦酣。 千千阙歌，今天为您送上的春日主打歌，来自于龙飞和张东林合唱的《春暖花又开》。 花开的季节，映红火热的脸庞，动人的笑容如同天空般晴朗。春风如思绪，带你到我的身旁，你是否愿意做我帅气的新郎？ 秋天的花朵伴随阵阵的花香，幼稚的舞容有你醉人的模样，思念如柳絮飘满整个我心房，你是否愿意做我温柔的新娘？ 春暖花又开，等着你到来，我对你的爱在心底深埋。 冬雪已过去，你不要再徘徊，我会用阵阵的花香，幼稚的舞动 有你醉人的模样，思念如流絮飘满进入我心房，你是否愿意做我温柔的心愿？ 来到了花开门上 人的总是那么叫人难忘，儿时的玩伴，儿时的地方，永在我记忆深藏。童年的生涯常入我梦中，梦里我嬉笑依旧，每当梦回时仿佛还听到从来在风中悠扬。重回那记忆深处的地方，眼前已经将变得那么渺小，远处的孩童传来阵阵嬉笑，熟悉地叫我心悸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，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难。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，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是我心中有叹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是我心中有叹。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，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眼下的如烟依旧在呢喃，可知我心中有叹。 是一首费翔演唱的老歌《呢喃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。明早千年阙歌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：张韶涵《预言》， 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； 王心平《别问我是谁》， 别问我是谁； 张国荣《沉默是金》，徐小凤《漫漫前路》，马天宇《该死的温柔》，钱百惠《走过咖啡屋》，孟庭苇《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》，高林生《牵挂你的人是我》，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， 王志文《过把瘾》，终于等到你， 终于等到你， 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 凤凰传奇荷塘月色，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 齐秦狼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的千天阙歌节目当中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再让我们来听苏芮演唱的老歌《请跟我来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，是为了配合你到来，在慌张迟疑 跟我来。 春雨飘呀飘，你飘在你的眼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等我 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余云主持《千千阙歌》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